令我惊讶。那里曾有灯火的辉煌，那里没有漫漫无尽黑夜，那里永远不会被遗忘，那里没有孤单寂寞黑夜。我像一条彩虹，你像阳光，温暖我的世界。合上双手，愿意做尘埃。记得那时你曾望着我，你的笑容让我感觉甜美。记得那时天空很辽阔，记得那时岁月像一首歌，因为爱的伤口，爱的等候，留下悲喜泪水，合上双手，愿意做尘埃。千万灯火超越我们所有想象，还更美。 公司注册建筑资质办理，找顶呱呱，电话400-005-5002，会计代理贷款代办服务，找顶呱呱，电话400-005-5002，商标专利申请，找顶呱呱，电话400-005-5002，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400-005-5002，上小丁网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。

着领悟埋在心深处。爱是孤独，放弃了归路，就让这领悟埋在心深处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日历翻转，时光变迁，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。九六九唱片日历， 2017年，林忆莲参加歌手节目，这个节目让更多人，特别是年轻人知道了她。在第一场舞台上的林忆莲扎着小辫儿，妆发随性，又不失女人味儿，从容淡定地唱了一首《不必在乎我是谁》。正如知名乐评人尔弟所说，这首歌并无高难度之处，但是林忆莲张口的那一瞬间便收获了掌声无数。 我觉得有点累，我想我缺少安慰。 今天说到的这一张专辑 Love Sandy 是林忆莲最深入人心的一张作品，亚洲区销量达到了200万张，当时的前后几张专辑帮她建立起了一个缠绵哀怨的都市女人形象。现在看来，其中大多数的歌曲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为你我受冷风吹，仍然是立足于男性角度对一个固化的女性角色的想象，但这些歌曲把这个角色提炼和呈现的都非常好，极大的切合了20年前女性的一种自我认知，也因此引发了大众市场的强烈共鸣。林忆莲这个名字年轻一代肯定听过，但是没有那么熟悉，也不太清楚她到底唱过什么歌。这个人的身上一直有一种很奇怪的落差，在皓月人的心中，林忆莲这个名字就是圭臬一样的标杆，是整个华语乐坛的中流砥柱，是音乐圈里永不动摇的定海神针，是很多年轻人的偶像的偶像。可在众人眼中，除了飞碟和滚石的那几张专辑，他最为人传唱的歌曲也就是一首至少还有你了。其实除了两性关系中的女人角色，林忆莲本身是有非常非常丰富复杂的面向的，虽然不一定能够得到大众市场的认可，但她从不拘于呈现和展露新的自我。放到现在，你会觉得这一张20多年前的专辑当下去听依然不会有任何的年代感，依然是都会女子所唱的都市情歌。年纪渐长，你会越中意那种入耳即走心的嗓音，带着似有似无的萨克斯的编曲更能撩拨你的心扉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这里是唱片日历，听到一首你可能没有听过的林忆莲《这些那些》。

在云南出门逛街遇到了老人猝倒，怀孕近九个月的女护士立即挺着大肚子跪地救人，人工呼吸、心肺复苏轮番施救，中途她也多次因为体力不支，但是她仍未放弃。尽管遗憾的是老人依然去世了，可是孕妇艰难跪地施救的举动感动了现场的很多人，而这一影像也在网上刷了屏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你的身边是否有一位尽职尽责的白衣天使呢？ 谁说

在距离3公里的位置，我在这里，想象心中的你的呼吸，同样的锡纸灯的窗子，你在哪里？听不到我呼吸着分离，我走向前，你看不见，这里遥远，就连叹息影子听见也是无言。你走向前，我看不见。隔着一条界线，不曾有改变。保留着3公分的距离，我的眼里填满着真的我爱的你，坐在同一张4方桌子边，你的眼里读不到圈着我的讯息。哦耶，我走向前，你看不见。向前，我看不见你的思念。哦，你和我之间隔着一条界线，不曾有改变。当爱离开之前，能多苦，能多深，能多甜，距离是你走过我身边。向前，你看不见，真的遥远，就连叹息影子听见也是无言。你走向前，我看不见你的思念。你和我之间隔着一条界线，不曾有改变。界限不曾有改变。 车在江湖开，哪能不刮蹭？ 用乐车帮 APP 4S 店钣金喷漆低至68折，70大品牌3000家 4S 店，维修保养在线预定，任你选。 厉害了，我的乐车帮！ 千万车主的选择，乐车帮 APP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-0112-5069，133-0112-5069。 那时候还记得那